MyFM music 40，品质音乐为你选择。

首来自刘若英《亲爱的路人》。Hello， 下午好，这里是 MyFM 100.5 News Party， 我是 Suki。今天呢是2016年12月14号，星期三。2017年越来越近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回忆一下，总结一下2016年，然后也会想一想2017年有什么新的小目标。今天啊，继续我们的新的互动方式，还是造句。哎，我来说上半部分，你来把下半部分补充完整。今天的上半部分是新的一年要来到，不知道你想接什么呢？参与今天的互动依旧是有小礼物小惊喜送出，添加微信公众号 TJ 下划线 MyFM 1005。新的一年要来到，下一句你要接什么呢？徐美静都是夜归人。 像流星刹那划过心房，灰暗的深夜是寂寞的世界，感觉一点点苏醒，一点点撒野。你的爱已模糊，你的忧伤还清楚，我们于是流浪这座夜的城市，彷徨着彷徨，迷惘着迷惘，选择在月光下被遗忘。你忘了把所有的厮守承诺，谁都是爱的没有一点的把握，也别去想哪里是甜蜜的梦想，还是的路上自由的孤单。你忘了把所有的甜美的梦，梦醒后多久才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已迷失了方向，也不去关情路上永恒太短暂。见温暖的曙光，像夜归的灵魂。

有些小欢快的一首歌 Complicated 复杂的，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MFM 100.5 Music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间多云，微风三到零下三摄氏度，最近几天都没有什么雾霾哈。然后中午呢也是阳光明媚的，我们要抓紧享受这来之不易的好天气，因为到了周末的时候又会有雾霾了，会比较严重的污染天气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有很多小伙伴来报道，有说新的一年要来到来年生个胖宝宝的蓝太阳，还有说新的一年要来到我们每天要吃饱的苏醒，新年目标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哈。新的一年要来到，下一句你要接什么呢？欢迎到微信公众平台互动留言，关诗敏别说。 说多少遍我爱你， 一节课可以写多少道练习题， 40分钟可以听多少的广告。 哦不，这40分钟没有广告。 Music Body 给你40分钟不被打扰的音乐空间。 My FM。 海，可能有些往事回不来，可能岁月会偷走等待，爱了很久也许会分开，我们一同喜欢着现在，我们曾经被别人取代，我们都有类似的遗憾，所以一起漂流在人海，回不去的阴霾，让我为你掩埋，哭了一晚的你的样子，从此都种在我的脑海。是什么？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。 张杰，这就是爱。张杰一路走来呢，也是精彩纷呈，无论是励志经典的《明天过后》，还是曲风多变的《穿越三部曲》，还有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《这就是爱》，也是2010年张杰新专辑的主打歌曲。这首歌呢，表达了他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和追求，想通过这首歌来把爱分享给需要的每一个人，包括谢娜。现在的他们也是非常的幸福。这里是同样希望带给你幸福感觉的 MyFM 10.5 Miss Forty， 我是苏萍。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很多听众发来了他们的造句，新的一年要来到，下一句你要接什么呢？今天会有抽奖互动哦。

多一点，广告少一点。这里是 MyFM 100.5。 出回家少总即时的快乐。

前不久，这个高大上的住宿平台宣布正式成立 Airbnb 中国部门，还陆续和重庆、深圳、上海、广州等地签订了战略合作备忘录，这就意味着它在中国地区的扩张速度将会进一步加快。随之而来的当然是大批量房东和租客的涌入，以及在中国市场的大幅度推广。但看似赚钱的 Airbnb 房东其实并不好干，因为这门生意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和隐性的投入，一年下来纯利润也就10%左右。所以各位不妨多多去体验 Airbnb 的多样民宿，做房东嘛，还是要三思而后行。 My FM My Target。 泡一杯咖啡，为生活调香；听一段音乐，让心灵释放。My FM 100.5，自由自在，畅享 Music 40。好音乐不间断 ，It's Music Now。 My FM。 不经意就叹息，有种不完整的心情，爱你 最有 feel 的音乐空间，我们是飞轮海。 飞轮海。 娃娃惨惨斜眼睛，看世界也再满感性。目睹失去他的尊荣，任其我漂泊到热带游泳。天真的他也吃惊，看雪炮也染上死症。文明战斗对抗宇宙这本领，忘记了娃娃身于高温雪境。遗弃了娃娃，天空也降下眼泪做花样，再伟大母体都感到害怕。谁叫这娃娃出世定要向身怕，怜悯这娃娃，书包这重量背负了威斯的之下。小鸟幻觉，有那句叫你叹息过，或许轻易必先爆破，候鸟一双眼向巨塔求助。娃娃悲观了更多，看世界当作上一课，繁荣闹市，看看世上有几个能对你好得不必虚问成果。遗弃了娃娃，天空也降下眼泪种花，再伟大母体都感到害怕。谁叫这娃娃出世的 回到第二小时的 Miss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一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曲来自周笔畅。周笔畅呢，当初在演唱会上高喊说粤语歌不死，他为了维系粤语歌曲是一直在做着自己的努力，比如说先后推出了娃娃、花尊与花、移宫移山等优质的粤语歌曲。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娃娃呢，其实也是一首公益性质的歌曲。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句子都发来了哈，新的一年要来到，更多的听众还是说了一些美好的愿望，比如说祝身边的人平安幸福，还有祝我们的 MyFM 100.5 越来越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新的一年要来到，下一句你要说什么呢？今天会有抽奖互动哦。 OK， 我们继续好音乐。 之间只有我们该多好， 我和梦想之间没有距离该多好， 我和音乐之间没有广告该多好， 纯粹音乐体验，酣畅淋漓的音乐盛宴尽在 MyFM 100.5 Music 40，给你40分钟的尊贵享受。 MyFM 泪水的温度 是对爱的一种侮辱，真心有苦，痴心有毒，该不该早已的结束，是坟墓是归宿，不要走到最后才清楚，为爱而哭不是错误，痛的领悟总有人不会在乎。 这首来自刘德华《归宿》，不知道你2017年的小目标里有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归宿这样一个目标呢？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 Miss Forty， 我是 Sophie。 我们经常听到说气大伤身，就是经常发脾气呢会发一个小脾气。 OK， 我们继续好音乐，来自庾澄庆，让我一次爱个够。

吃饭旅行走走停停，无论在哪里，索性有音乐相伴。 MyFM 100.5 Music 40，没有广告打扰的40分钟，给你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MyFM。 Promises 来自新沃德肖恩沃德。其实很多人喜欢肖恩沃德呢，是因为他稚气未脱的脸庞还有纯净的眼神。他是参加英国的超男选秀节目出身的，在赢得歌唱比赛之后又发行了两张个人单曲 That's My Goal 和我们刚刚听到的 No Promises。 随着两支个人单曲的成功，他又推出了个人首张同名专辑肖恩沃德，在音乐事业上呢也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。这里是 MyFM 100.5 Miss Forty， 我是苏萍。逃跑计划，夜空中最亮的星。 宝贝，要过年了，爸爸带你去买年货。 去超市吗？ 不，去福地广场年货节。

首来自王菲的《又见炊烟》，是王菲翻唱邓丽君的版本。前几天呢，王菲为了宣传演唱会特意录制了视频，视频中她一头清爽的短发造型，面对镜头和网友打招呼，声音甜美，告诉网友说演唱会呢会通过 VR 直播，希望大家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够亲身感受到现场的气氛。这次王菲演唱会是在12月30号上海举办。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am 100.5 Miss Forty， 我是 Sophie。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很多句子都发来了哈，今天我们的互动方式是造句。第一句是新的一年要来到，下一句你要接什么呢？那在下一个小时我们就要开始抽奖咯，可以继续发送你的答案。 OK， 继续好音乐，这里是 MyFam 100.5。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，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，均可尊享2年0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。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，6620-0680。 MyFM 100.5。 La la la la， 밤에듣지어디에락해좀아는여자동생들만내고 away 내친구가널길에서봤대니가내게전다도안됐대 go on away 전다방안에서한참을보는날래밤새풀리지않는기분때문에그지같아 享受好生活，更多你爱的音乐只在 MyFM 100.5。 脱不掉的不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向往去了伤疤，向往去了代价，梦里换着谁，换着谁，看你那是谁，那是谁。声音，就算堕落天际，毫不犹豫。狂风伴雨，像最美的曙光，把心交出来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荒诞岁月泪流下来吗？在我离开刚弹穿好墙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。月牙缓缓的话。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了挣扎，梦里换着谁，换着谁，看你那是谁，那是谁。珍藏我的复杂，安抚着你，忍不住大意，是否眼目黎明？躲不掉的不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向往却了伤疤，向往却了代价，梦里换着谁，换着谁。 FM 100.5 Music 40 starts now. This is a simple情歌，唱着人们心肠的曲折。我想我很快乐，当有你的温热，脚边的空气转了。这是一首简单

青春的旋律 MyFM 陪你跳，属于你的派对 MyFM 二十四小时不打烊。登录 MyFM 一零零五微信或者蜻蜓 App， 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。 与音乐无关的一切统统隔离，用实际行动维护您听歌的权利。 Music Forty 四十分钟好音乐播不停，只在 MyFM。 说你曾经爱过我， 一首来自周兴哲你好不好，每天下午的问候。虽然一年多没有发片，但是周兴哲呢仍然不断的从生活中寻找写歌的灵感。这首歌就是他一次外出的过程中脑海中一闪而过一段副歌的旋律，回家之后就开始构思这首歌曲。这首歌呢还借鉴了电影爱在他乡中的一些场景。这里是 MyFM 100.5 Miss Forty， 我是 Sophie。 信乐团海阔天空。 曾怀疑我走在沙漠中，从不结果，无论种什么梦，才张开翅膀，风却变成梦。习惯伤痛，能不能算收获？庆幸的是我一直没回头，终于发现真的是有绿洲，没把汗流了，生命变得厚重，走出沮丧再看见新宇宙。 Listen up！ 在每一个周末的晚上，我们邀请你与 Club My 一起 party。 Hey，Steven，get up！ Music 40 Music 40 好音乐不间断，只在 My FM。 大家好，我是袁一丹。 My FM。 走到雨里。

这一次用参与捍卫你的音乐品味。 任贤齐《春天花会》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MyFM 100.5 Miss Forty， 马上要送出今天的第二份奖品 ，FM 100.5 提供的儿童音乐剧门票两张，大转盘滚动起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恭喜空白格。他说：“新的一年要来到，要问什么最重要？”哎，好像是心里有对未来有目标有规划的感觉哈，知道自己是什么。那恭喜你获得儿童音乐剧门票两张，稍后呢会有工作人员与你取得联系。没有抽中的小伙伴不要气馁哈，明天我们继续互动，有小礼物小惊喜送出。去好音乐游鸿明最远的身边。 天津通富祥沃尔沃群 S90 长轴版豪华轿车预售前整车延保2000元，售后工时三折保值回扣，地址河西区解放南路，号电话2829-3333。有啊，奥特莱斯购物公园， 众多独家品牌引领风尚，吃喝玩随心购， 全年365天，天天低价， 大品牌小价格，高品质购， 尽在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斯。 欠自己的 smart 今天买了，即日起至12月31日，购 smart 或低月供99元起，更有零预付弹彩，即刻致电天津之星022-9090 smart。 不过机票一张，错过商机看一生。 滨海之夜哪里去，运城商业广场，河北路杭州道交口，轨道交通纵横驰骋，位置绝佳，面30至900平米精致商铺，经营业态多种多样，20万人口常住周边。 运通家园商业广场，祝您把握精彩商机，直营6630-17776630-1888。 超车安心置换，免费检测，到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，轻松贷款，零首付，超低月供，买卖二手车王更放心。空港环河西路8000-080-2020。 My FM 100.5。 寂寞每隔3秒就在胸口划一刀，总感觉在咆哮你却听不到，明明拥抱的温度还在烧，怎么会有伤的难以预料，爱情幸福期我们开始抓不牢，我的谎是个笑你却看不到，这个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，你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自靠，身边明明那么近偏偏那么远，要如何解套，我有多渴望把问候用等待全删掉，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，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流泪睡着，你开始抓不牢，我的谎是个讯号你却看不到，可城市没有角落可以逃，你不懂我需要找地方能思考，要如何解套，我有望把问号用等待全删掉，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，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流泪睡着，我有多渴望把问号用等待全删掉，身边明明就是你偏偏不像你，我们都煎熬我不要你流泪睡着， 有些睡意的时候可以喝瓶能量饮料提神醒脑， 打开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 或者调频 MyFM 100.5保持活跃好状态，吸收音乐正能量 MyFM。 写完的字，独奏的绿袖子，是我一直要是锁着想你的住址。我会记得曾经有你爱我一次。 金曲经典尽在 MyFM K 歌欢唱榜， 欢迎来到今天的 MyFM K 歌欢唱榜。今天上榜曲目是萧敬腾《王妃》，一首强烈爆发力和高音的歌曲。王菲这首歌的编曲方式呢，很适合萧敬腾比较原始的发挥，加上自身充满 power 的声音，使得整首歌都是在诠释一种强权主义。在 KTV 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非常过瘾的。马上来听到萧敬腾《王菲》。 YFM K 歌欢唱榜，感谢东方之珠 KTV 的大力支持。 千年的泪。

My FM My Music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酷爱乐团，我是白晨， 我是阿龙。 MyFM 100.5 Music 40 starts now. 好音乐有格调，尽在 My FM。

给你的爱。 一首来自徐佳莹《不要再孤单》，正在陪伴你的是 MyFM 105.5 Music Forty， 我是 Suki。 杰伦他和他的歌曲呢已经陪伴我们走过16年，到如今他也成为了温暖成熟讲着床边故事的奶爸。在第一张专辑里面，可爱女人、伊斯坦堡、龙卷风都是由徐若瑄填词的，虽然他们被传绯闻，但是两个人从来都没有承认过。现在的杰伦是已经结婚生子，有了他名副其实的可爱女人。马上来听到周杰伦《可爱女人》。